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2月27号，星期一，农历11月24。今天机动车牌限行的尾号是50。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40天活动昨天举行，群众冰雪示范活动点亮冬奥社区。 本是今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摇号结果公布，无车家庭中签率为个人的7倍。 中山音乐堂新年期间推出9场音乐会。 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先来关注冬奥新闻。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倒计时40天，上午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活动在石景山区冬奥社区举行。景海鹏、高凤林等各行各业优秀代表及叶乔波、申雪、王一博、杨倩等文体界代表出席活动。正在备战冬奥会的武大靖、任子威、隋文静、韩聪等冰雪名将也参加了活动。 活动由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歌咏活动拉开序幕。随后的活动当中，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向景海鹏等各行业优秀代表颁授了冰雪运动推广大使称号。冰雪题材动漫影视作品宣传片《中国冰雪大扩列第二季》正式发布，中国冰雪纪录电影签约季宣传推广启动仪式也在此举行。 北京冬奥会火炬展示活动暨长春市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昨天在妙香山滑雪场举行。上午9点，奥运冠军周洋和王皓手持冬奥火炬向大家挥舞展示。活动现场还展示了北京冬奥会仪式火种台和火炬手制服。 昨天正值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40天，中国第一位冬奥会旗手赵伟昌、短道速滑名将李野、射击和射箭名将张富、程明等多位运动员也一同来到现场。大屏幕上播放了26名长春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录制的视频，表达了他们对北京冬奥会的期盼和祝福。 昨天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40天之际，来影都过周末启动仪式在北京怀柔中影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两年火遍京城的北京网红打卡地的榜单上，怀柔区7个旅游目的地榜上有名。除了雁栖湖景区、黄花城、水长城之外，其余的5个网红打卡地都集中在了中国影都的核心区怀柔区杨宋镇。 这5个地方呢，分别是影都花海、北京鹿世界主题园、北京老爷车博物馆、杨宋综合文化中心、新潮露营区、北京建工景悦林溪美术艺术馆。这些颜值与内涵双在线的打卡地将会成为到影都过周末的核心承载地。 昨天上午，本市进行了今年最后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大约60万个家庭、270万名个人申请者同持摇号。 从摇号现场的配置结果来看，共配置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9100个，其中配置家庭指标11665个，占比61%；配置个人指标7435个，占比39%；家庭平均中签率为1.93%，个人平均中签率为0.27%，家庭中签率是个人的7倍。 今年以来，北京市对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进行了优化，通过赋予无车家庭明显高于个人的普通指标摇号中签率和新能源指标配额数量，优先解决家庭成员多、有老有小、以往参与摇号次数较多的无车家庭的拥车和用车需求。 按照规定，明年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分配比例还将会提高，预计由2021年的32000个调增为37000个以上。从申报情况来预判呢，明年5月的家庭新能源指标配置入围分数线约为40分，也就是说，目前积分为40分的家庭有望明年获得新能源指标。 通州区昨天发布，宋庄镇小铺村前天开展了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从昨天起，小铺村疫情防控措施予以调整， 防范区各卡口严格落实进口扫码登记，戴好口罩后可以自由进出，区域内超市、餐饮等生活保障类服务场所恢复正常营业，人员上班、学生上学恢复正常，封控区和管控区继续原有疫情防控措施不变。 中山公园音乐堂的2022新年演出季演出将从12月31号到明年1月15号连续推出9场音乐会。指挥家李彪、北京交响乐团、大提琴家纳木拉、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元昊演奏家曾韵等名家名团都将参演。 记者昨天从国家博物馆了解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的个人展览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近期将会在国博南二展厅对公众开放，展期两个月。展览以作者的民间艺术收藏、民艺研究与艺术创作为主体，展出500多件套传统民艺作品和当代艺术创作。 天气方面，今年最后一波寒潮天气昨天结束，本周京城气温回升，天气晴朗，周六跨年后气温小幅下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强冷空气影响，上周六早晨8点，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为-10.1摄氏度，创下今年入冬以来的气温新低，而当天白天的日最高气温也仅为-4摄氏度。在北风的加持下，风寒效应剧烈，体感异常寒冷，北京迎来入冬以来的最冷周末。不过这波寒潮在昨天正式收官，今天起本市气温开始回升，整周的日最高气温上升至4到6摄氏度，日最低气温在-6到-8摄氏度左右。周六跨年后，周日的最高气温小幅下降，只有1摄氏度左右，早晚仍十分寒冷，外出注意防寒保暖。眼下冬至刚过，已入数九，进入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保暖至关重要。气温下降，穿着既要保暖又要柔软宽松，同时要合理调节饮食起居，不能多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不过度劳累，适当锻炼，提高机体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和抵抗能力。 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0点55分，经过大约6小时，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刚、航天员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第四次出舱，舱外活动期间先后完成了全景相机 C 抬升、舱外作业点角限位器安装及相关功效验证、协物转移验证等任务。 同时呢，进一步验证了核心舱气闸舱、舱外浮、机械臂的功能性能，进一步考核了出舱活动相关技术、舱内外航天员协同以及天地协同能力，为后续的出舱活动进一步积累了经验。 接下来，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将投入下一阶段在轨工作任务，以感觉良好状态迎接新年到来。这也将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太空跨年。 昨天11点11分，长征4号丙遥39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实施一箭两星发射，将5米光学卫星02星和101中学科普小卫星送入太阳同步轨道。 本次发射搭载的科普小卫星配置了小型成像相机、智能处理设备、半导体温差发电实验设备等载荷，投入使用后将开展辅助地理教学、科学技术试验等中学生科普活动。 上周末，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全国共457万考生报考，第一次突破了400万人大关，比2021年增加了80万人。根据统计呢，近60%考生为了增强就业的竞争力而选择了考研，双非院校报考的热度上涨了，考生更加的趋于理性。那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有近60%学生表示因为想增加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据统计，2019年每100名就业者中就有一名拥有研究生学历，用人单位对从业者学历要求越来越高。从报考数据来看，今年双一流院校的硕士研究生报考增速放缓，双非院校的报考人数大幅增加。比如西藏民族大学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同比增长123%。报告认为，这一变化说明了部分考生趋于理性，以上岸为第一目标，不再一味追求上名校。 从报考专业来看，目前的考研热集中表现在人文社科专业报考人数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热度很高。教育学占比从2008年的3.8%增加到2018年的7.6%，增加近一倍。另一个趋势是专硕招生人数持续快速增长，从2017年起，专业型硕士招生人数首次超过学术型硕士，去年专硕招生占比超过60%。业内专家分析，研究生培养的大趋势是职业导向、应用导向和实践导向，有意向考研的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要有意识地去参加老师的课题研究，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做好职业规划，在报考研究生时目标明确，不要随大流追热门，读研时不要光是听课修学分，而是以自学为主，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一周财经热点我们关注，央行表示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近40%直播带货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等内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4号召开会议指出，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24号，证监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管理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满足合规要求的架构企业备案后可赴境外上市。24号，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向社会公布了去年交强险经营情况，交强险承保机动车数量3.01亿辆，保费收入2270亿元，保障金额43万亿元，交强险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浙江消保委23号发布消息，今年双十一期间，对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5个平台直播带货进行了消费体查，总体情况是近40%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体查发现，个别主播存在夸大宣传，用绝对性广告语拿其他平台做比较，少发漏发，发错尺码，宣传与实物不一致等。另外，生鲜产品发现缺斤短两问题。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20号公布了对网名叫薇亚的网络主播黄薇偷逃税案件的处理情况，追缴税款和罚款共计13.41亿元。有数据显示，今年直播电商整体规模扩大到了2万亿元，而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活跃主播人数就超过了40万人。 媒体速览。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着哪些内容呢？我们一起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看2022年三农重点任务。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2022年春季征兵体检启动。 北京青年报关注，2022科学跨年启动，6大科普活动等您来。 新京报报道，第6轮寒潮带来大范围强降温，上海、杭州、长沙等地的气温今冬首次跌到了冰点以下。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关注东城区破解停车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探索停车治理新模式。 主播在线7点30分开始播出。国内方面关注的是西安新增155例新冠确诊病例，张伯礼院士称西安疫情可能1月下旬完全控制住。财经资讯关注的是近期北京二手房带看量和客源量全都有所回升。前沿科技方面关注的是制造成本97亿美元，史上最贵太空望远镜发射成功。 岁末将至，豆瓣2021年度图书榜单如约而来。在2021年度外国文学小说类榜单中，村上春树的第一人称单数名列其中。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聊聊村上春树的这本书。 近日，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58.7%的受访青年体验过陪伴式服务，00后体验过的比例更高。数据显示呢，游戏陪玩、陪跑、陪健身和陪聊是受访青年体验过比较多的陪伴式服务类型。陪伴式服务为何火了？如何明确陪伴式服务内容和规范？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冰雪运动发展专场。 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市体检中心发布2020年度体检统计报告，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随着气温降低，近日市内多条河道湖面开始结冰，但是呢，水面冰冻的时间还短，冰层较薄，一些心急的市民走上没有开放的冰面玩耍嬉戏，容易引发意外。 根据相关规定，当冰层厚度大于等于15厘米时，冰层承载能力才能满足成年人上冰，露天冰场的冰层也需要达到15厘米才能对外开放，冰面的承重能力用肉眼是无法观察到的，在冰面上嬉戏存在很多风险，提醒市民一定要遵守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为了自身安全，不要到没有开放的冰面上玩耍。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9摄氏度，寒潮影响基本结束，在高空偏北气流的作用之下，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预计最高气温为6摄氏度，适宜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夜间气温依旧是低迷，昼夜温差大，早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应当及时的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9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点35分，降旗时间是16点56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追踪报道，居民反映学校建设完成后残留建筑垃圾影响环境，报道后多方联动促进整改。 第一步就是清理，第二步呢，可能要归位，确权了以后我们会进行环境提升的。 顺义区一核酸检测点夜间检测加收200块钱服务费，市民质疑收费是否有依据。 北京市没有报，突然你这个位置加一个200元的服务费，很荒唐。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在12月22号报道过，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北侧空地环境脏乱的问题。附近居民此前反映，新学校今年已经投入使用，但是空地上遗留的部分土方和建筑垃圾没有彻底清理，带来了环境问题。报道播出后，相关单位多方联动，连夜派人清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追踪报道。 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位于东三环三元桥外，学校北侧和曙光里小区的居民楼之间只隔着一块长150米、宽50米左右的空地。此前报道中，居民提到，学校的建设单位撤场之后，空地上的建筑垃圾没有清理干净，残留的土方和路面还存在高度落差。 华润买的这块地，盖在凤凰城的时候呢， 中建八局的负责建这学校， 他们7月份撤走了呢，你看上面的垃圾把这土给盖住了。 据了解，人大附中朝阳学校凤凰城校区由凤凰城的开发商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配建。在此前的报道中，属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介绍，正在摸排这一地块的权属问题，会尽快处理。报道播出后，12月23号，居民向记者反馈，这一项目的建设总包单位中建八局的项目负责人员当天就到达现场。 23号来的，扇布给他扇上了，有中建八局的人一块把这事儿说说，在办事处开会，八局的、华润的都去，就说到底怎么弄。 中建八局的项目负责人张先生介绍， 中建八局在查清建筑垃圾的来源之后，当天就同属地街道办的建设主管部门和项目的甲方单位华润公司取得了联系，推动属地街道办组织召开协调会。 在我们施工进场之前啊，它这个土方的高差就已经存在了。在我们撤场的时候啊，应业主单位的要求，保留地面上的硬化，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和这个裸露土的扬尘，并且对这个侧面进行了一个喷砂工艺的处理。这个现场散落的垃圾啊，是在我们施工完毕撤场之后啊，学校后期的一个改造单位啊，遗落在现场的。这个我们对学校多次催促，尽快清理掉。 张先生介绍，对于居民反映的情况，中建八局率先开展了清理工作。 中建八局啊，主动要求对现状存在的一些个散落的遗留垃圾啊，为了居民的宜居环境，先期无偿进行清理，派工应该在20人次左右。目前主要清理的散落的垃圾以及消防隐患的杂草，清理完毕之后，对裸露的土进行善干，拆除了零碎的防护栏杆。 记者在清理现场看到，目前这一地块已经完成了清理善盖工作，有工人进场正在修补土方的豁口。中建八局现场负责人姚先生表示，24号到25号他们连夜完成了地表垃圾的清理，在地块确权之前优先解决环境问题。 看到了这个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公司啊第一时间非常重视，对现场也进行了一个踏勘。我们责成项目立即啊先期无偿进行一个清运，进行一个清理。确定方案之后啊，配合属地出工出力。虽然呢现在这个现状呢不是我们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作为这个国有企业，我们还是想尽一份社会责任，为居民这个改善宜居环境尽一份力。 属地左家庄街道办城管办的工作人员介绍，12月24号上午，属地左家庄街道办牵头组织了区属规划建设部门、甲方单位华润曙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总包施工单位中建八局召开了专项协调会议。针对这一问题，将会先行清理现场，再对地块确权之后再做整体的环境提升。 他们那个建设队伍走的时候，垃圾做过清扫，他时间久了可能又那什么那个垃圾了。这次我们请他们回来呢，主要是针对居民的诉求再进行一下整改。建设八局的意义，让我们调着华润的，我们区里面的住建委、教委和学校的进行了初步的会商，第一步就是清理，第二步呢可能要归委，确权了以后我们会进行环境提升的。 参会的中建八局项目负责人张先生也告诉记者，街道办和规划部门目前还在核实空地的产权归属，之后会形成最终的整改方案。 一个是属地继续推动地块确权，对于表面的硬化，属地要求暂时保留，用来防尘以及防止水土流失。在最终方案确定之后，再决定土方以及上面的硬化和绿化的处置事宜。 对于这里后续的整改情况，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位于顺义区南采镇采达三街的明达核酸检测点提供24小时的核酸采样服务，但是晚上6点之后做核酸检测，需要在35块钱的检测费之外加收200块钱的夜间服务费。他对此提出了质疑。 咱们现在北京市不是要求是降到35了吗？然后过去之后看到，确实是白天8点到晚上18点之间是35元，夜间服务呢就是加收200元的服务费，总计235元。它以前价格是58的时候还没有夜间服务费呢，然后现在35的时候来个夜间服务费，不合理啊！如果说你真的加收200块钱的话，应该在媒体上报出来。北京市没有报，然后突然你这个位置加一个200元的服务费，很荒唐吗？我问到的他给的答复是说他们领导这样批准的。 根据陈先生在12月中旬拍摄的照片显示，采达三街明达核酸检测点的窗户上贴着一张北京德威明达医学检验所12月11号发布的通知，上面写着，即日起晚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期间，核酸检测费按照国家降价标准，每人35块钱，另加收200元夜间服务费，总计235元。为核实情况，记者拨打了这一核酸检测点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晚上6点之前的话是35元一人，6点之后到次日早上8点。是235，加收200块钱的夜间服务费。 公司自己单独加的是吧？ 对，所以建议您6点之前来做。 那夜间加收服务费的定价依据是什么呢？记者尝试联系德威明达医学检验所所属的德威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官网显示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询问了检测点所在的顺义区南采镇政府防疫专班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不管他们，我们就是管，比如说有个密接啊，我们管他送到酒店，然后大数据核查那个风险人员，我们不管这个。我们因为从来没跟他们联系过，我们这边做核酸都是直接派给卫生院的。 针对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的定价问题，记者又询问了顺义区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您比如中医院大医院公益性的，那是咱们是有定价的35块钱，第三方这块儿它属于市场自主定价，咱们还拿它没办法，它是企业第三方企业自主行为，价格这块咱们没法给它定。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事前启动第三轮核酸检测价格全国联动调整，全国所有公立医院核酸检测价格都降到了40块钱或者更低的价格。北京市随后发布通知称，从12月11号开始，本市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样本价格由58块钱一次降低到35块钱一次。据市医保局介绍，这一价格为最高政府指导价，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上浮，但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下浮调整。非公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在为参保人员提供核酸检测服务时，也按照上述政策执行。记者也随机询问了其他几家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也没有发现夜间检测加价的情况。那北京德威明达医学检验所对于夜间核酸检测服务费的规定究竟是否合理呢？记者也询问了北京市卫健委卫生计生热线12320，工作人员表示， 这边本中心是没有记录这个要收服务费的这个相关记录的。 同时，记者也将陈先生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了北京12320卫生计生热线，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核实后尽快给出回复。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你我期待。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造血效应，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